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77章，而家我同顾文文就啱啱喺个水银河嘅正中间，前无所依，后无所靠。顾文文咁样一出变故，就困咗喺原地，喐都唔喐得。唯一嘅壁虎掌都喺我哋两个人嘅身上，前边下边大家亦都唔知道该点样做。喺呢一个片刻嘅耽误，我就觉得我哋背脊又开始发麻啦。嗰一种被人哋偷窥嘅感觉又越嚟越强烈。等我忍唔住又一次恶谷头向下睇，心諗唔管佢乜鬼嘢，睇清楚究竟係点先算。点知道我呢一次望落去就冇睇到先前嘅景象，既冇戴住防毒面具嘅大头，亦都冇细头。真真切切咁讲，喺嗰个铜镜里面根本上就冇倒影出我嘅影子。我心里面又是砰砰咁跳咗下，心諗点解会咁呢？唔通係我向前爬咗一啲，移动咗角度，所以个影冇照射出嚟？又或者我头先睇到嘅嗰个戴防毒面具嘅古怪大面係我嘅一个幻觉？就喺呢阵时候，顾文文嘅神情更加怒火，佢嘴里面讲咗一句：哎，真係衰呀。我听到呢一个声音，不由得嘅转移咗注意力，心知道而家应该唔系关心铜镜嘅时候，仲系先救救顾文文紧要。而家呢个情况，咁亦都只有我先能够帮到佢嘅啫。转念之间，我就谂咗个办法。我对阿顾文文讲，叫佢咧将个身体尽量收紧一啲，贴到去墓嘅顶部，我就再爬前去，然后就将佢成个人罩喺个怀入边，附喺佢嘅背脊上。咁样一嚟呢，佢行动之前身体就唔至于被倒挂啦，而会顺势咁跌入我个怀度。我哋两个而家就形成咗一个背抱嘅重叠姿势，手脚并用咁向前爬，速度就快咗起上嚟。呢一刻，当我睇到我哋两个人嘅手脚同时动作嘅时候，突然间我諗到一个古怪嘅諗法。我哋两个重叠喺一齐，只能够睇到我嘅身体，但系就睇到我有四只手四只脚，咁咪好似一个人形蜘蛛咁。冇几耐，我哋就终于到达咗个墓顶，两个人松开个壁虎掌就跳咗个地面上边，脚踏实地咁先松咗一啖气。豆腐啊，对机械人几个讲：睇嚟你哋嘅装备都系水货嚟嘅，下次记住啊！再都唔可能犯呢咁嘅错误啊！林教授三个人而家就正喺度研究住呢个青铜鼎表面嘅铭文，嗰一副专注嘅神情，似乎好似有咩发现。我就向住嗰一个青铜鼎上面望过去，只见到上面有密密麻麻嘅铭文，不过上边嘅字我一个都睇唔明。不过呢，喺铭文旁边就刻住一幅画。我一眼就被画里面嘅内容吸引住咗。配合呢一个铭文嘅一共系有七幅画，画面又唔系好复杂嘅啫，线条粗犷，周围就浮刻住一啲云纹嚟烘托，里面系七幅奇怪嘅景象。咁画里面呢，全部都有一个身着住羽袍啊，即系用羽毛整成嘅袍。头戴住角巾，造成呢就好似系方士咁打扮嘅，应该呢一个就系墓主人随福啦。第一幅图入边，呢、这个人手攞住宝剑，正在同一个怪模怪样嘅恶兽喺度斗紧。第二幅图，随福喺度接受大家嘅朝拜，神色嘅得意，估计佢可能真系除掉咗呢个恶兽，或者受到万人嘅敬仰。跟住几幅呢，就系佢随同住始皇帝巡游嘅场景。不过最为奇特嘅系最后两幅，一幅系佢带人出海寻找仙山嘅场景，而另一幅就系登上咗仙山之后神人受冠嘅场景。 关于徐福的传说就比较多，历史上认为呢，他只是秦始皇招揽的很多的方士入边的一位，至于因为能够善于迎合始皇帝，所以就备受宠信。从历史角度的层面去讲呢，这个人很大程度上是助长了秦始皇晚年的昏庸。而在民间的野史里面，徐福就是一个民间的异人，咁曾经喺豫地一个叫做黑牛岭嘅地方系斩杀个恶兽降妖除魔，大受景仰，后来呢就被呢个始皇帝就召入宫入边。我同阿豆腐虽然睇唔到顶上嘅铭文，但系一眼就能够睇得出呢、这个顶上边所浮现嘅图案，就系大致记载咗徐福生平最为重要嘅三件事啦。第一，就是斩除恶兽扬名，第二呢就是陪伴秦始皇，第三件就是出海。正因为这三件事，所以千百年来就成为了一代的传奇人物，徐福之后再都没有徐福了。前边的事迹我们就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，但是唯独最后一幅就令到大家都有些迷惑了。豆腐指住最后一幅那个神人受官的场景，他就讲：看来这个顶上边记载的东西都不真实的。按照这个讲法，那徐福后来是不是真的找到仙人啊？仙人还同他戴冠，那他是不是跟他一起成为了仙人呢？哎呀，那我真的乱鬼咁噏啊！如果他真的当自己是仙人啊，那还整这个墓来做什么啊？有人讲过，人类真正的历史呢，都是掩埋在地下边的。考古队为什么这么喜欢挖墓？一是呢，就为了在墓里面的文物，二呢，就因为墓里面的历史。有很多的事情，墓主人在生的时候都不能够公开，不过死了之后，往往就会将一些极其隐蔽的事件记录下来。所以有人讲，埋在古墓里面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。一个人如果真的在墓里面记录来自己的生平，那必然应该就不会讲大话的。不过眼下这个这样青铜顶上的内容实在就真的过于奇怪，等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豆腐忍不住催促林教授讲：喂，你睇出咗咩嘢嚟呀？呢啲字写啲乜嘢啫？你几时快啲同我哋讲下呢个上边有冇写住六合印喺咩地方咁啊？阿林教授又推一推个眼镜片，神情显得好古怪。佢讲呢个上边唔系记载墓主人嘅事迹㗎喎。吓，唔系记载事迹？青铜鼎作为礼器，一向就是以他在上边有珍贵的铭文而著称，不是记载墓主人的生平，那是什么？我和豆腐将目光都望向林教授，在这等着他讲嘢，只见林教授的神色古怪，声音有些发震地讲：这个是一段诅咒啊。蛤？顾文问低声地惊叫：什么诅咒啊？唔单止系林教授，段飞、吴思东嘅神色都好难睇，阴沉沉咁，好似出咗啲咩大事。喺呢个时候，段飞突然间讲：写啲乜嘢？你哋都系唔好问啊！老师，而家咁点办啊？林教授睇咗一睇我哋，忽然之间讲：小陈、小豆，仲有顾小姐。你哋三个唔好再向前行啦，最好快啲离开呢度。我不由得嘅舌咗一声，心知道真系唔妥。我讲：林伯伯都已经入咗斗啦，你而家先咁讲，系咪硬咗啲啊？呢啲铭文上边到底写乜嘢啫？唔单止段飞同埋林教授唔肯讲，就连一向同我好唔啱雅嘅吴思东，神情都极为复杂。他睇到我一眼，最后将目光望向咗顾文文，面色发青。过咗阵间，佢先讲： 这个上边的东西你们知道了都没什么好处，老师是在这里为你们做打算，毕竟你们三个是来帮忙的，万一真是没有必要啊。 他后边的话就有点混乱，不过我听出了一些端倪。我追问到，唔通呢个铭文上面嘅诅咒系同我哋三个有关？唔可能噶，呢个系两千几年前嘅秦朝地宫，点解又会同我哋三个现代人有关噶？我啊去睇一睇机械人四个，佢哋啊属于专业嘅官道，喺专业能力上边啊比我哋强好多嘅。对于秦朝的字似乎都可能会睇得识啲啩，只不过呢四个人一向都好少有啲咩神色嘅波动，所以从佢哋嘅面上我都睇唔出有啲咩唔妥。我问完之后，阿机械人四号就拍咗一拍豆腐个膊头讲：我睇你哋三个仲係先离开先，对你哋系好事。豆腐同机械人四号呢，因为有共同嘅爱好，而家就已经建立咗比较深刻嘅友谊。佢听到机械人四号咁讲，佢就一拳咁揼落去机械人嘅膊头上边。佢嘅胆虽然细，但係佢都系一个急脾气，向来口沫遮拦。佢即刻就讲：哎呀，你哋呢班人做乜鬼㗎？讲嘢一个比一个离谱，咦咦我我暗暗沉沉咁，有咩事我哋大家摊开嚟讲啊，一个两个全部都唔知口噏乜，听到我成头烟。机械人四号啊缩一缩个膊头，语气啊比较无奈咁对阿豆腐讲：呢个系一个诅咒，一个唔能够睇见亦都唔能够听见嘅诅咒。林教授佢哋当然亦都包括我哋，系唔希望你哋三个牵连入嚟，你哋睇唔到上边嘅文字系一件好事。机械人四号咁一讲，我不由得察觉到有啲嘢，心里边谂：莫非呢一个诅咒系针对性嘅，只系能够睇到呢一段嘅文字同埋听到呢一段文字嘅人？咁样对于懂得秦朝文字嘅林教授三个同埋机械人四个，系唔系喺睇完呢一段文字之后就意味住自己已经被诅咒咗呢？佢哋之所以唔肯讲俾我哋听顶上边铭文嘅内容，就系唔希望我哋被诅咒。机械人四号嘅咁样讲，我觉得已经好明白啦，但系我就好难理解。唔单止系我，连顾文敏亦都一样。一班学者同埋军人会被一个文字刻落嚟嘅诅咒吓亲。顾文敏啊，皱住眉头讲：呢个诅咒真系咁犀利咩？我听讲喺啲墓室入边刻嘅诅咒嘅呢一类嘢，喺国外就好常见嘅。不过喺国外嗰啲考古学家都经常挖掘陵墓噶啦。咁咪照样冇事？教授，你哋系咪多心咗呢？林教授就抹一抹个嘴，好似系想讲啲咩嘢咁，不过佢突然间又眯翻个嘴，佢又讲：我哋只系力求保险啫。豆腐一味心里边挂住摸厨福棺材里边嘅嗰啲宝贝。经过一大番咁嘅搞作，喺个海上边就差啲命都冇埋，而家好唔容易先入咗斗，而且先啱啱去咗个后门，就要我哋出去，咁咪真係有啲太郁闷喎。豆腐於是就讲：哎呀，既然你哋都已经被诅咒咗啦，咁多埋我哋三个都唔多啊。古塔美女，你驚唔驚啊？顾文敏啊，拧咗一拧头，拿出了压在腰间的手枪，他说：我是有义务保护人民，在困难和危险的面前更加不能够退缩于人后。豆腐一拍着手掌说：好嘢，教授你看看，连顾大美女都不肯走，我和老陈两个大麻粒佬怎能够劈得你们自己走了去。见到我们三个人的心意已决，林教授亦都露出咗复杂嘅神色，既系欣慰， 扮系又喺度叹气。佢讲：哎呀，既然如此，咁我就将诅咒嘅内容话俾你哋听。吴思东嘅语气沉重，佢就接过个话嚟陈述，将诅咒嘅意思大致咁讲咗俾我哋听。上边写嘅系：但凡能够睇见呢一段文字嘅人，凡系能够听见呢一段文字嘅人，就意味着你已经做好咗死亡嘅准备。从呢一刻开始，将有无数只眼望住你哋嘅一举一动，所有通往黄泉嘅大门都将会为你打开，而所有通往生机嘅大门都将紧闭。